第六集，古尔丹之炉。格罗马士高举血吼，阳光掠过他锋利的斧刃，他向前一跃，战斧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，从斧柄上的镂空处穿过的气流发出刺耳的尖啸声。 战歌氏族的勇士们，冲啊！ 在格罗马士身后，战歌氏族的战士们如同海浪一般涌上，挥舞着手中的武器，口中的呼嚎、呐喊和口哨声汇聚成一首战歌。战歌氏族正是因此而得名，许多战士甚至开始高歌，他们唱出来的调子与其说是歌词，倒不如说是一种令人血脉喷张的节拍，让他们热血沸腾，同时也让敌人胆战心惊。但是这一次他们的敌人并没有畏缩，一部分原因是这些人之中大部分都不知道恐惧为何物。第一个敌人闯入了格罗马士的攻击范围，格罗马士暗哑地嘶吼着，血吼砍中了对方的脖子，劈开了他的血肉、骨头和肌腱，他的脑袋飞了出去，溢出血沫的嘴巴仍然维持着刚才嘶吼的样子，那个兽人绿色的身体在倒下之前还在试图挥动铁锤，喷洒出来的鲜血溅到格罗马士的脸上，好像温暖的红色雨水。格罗马士咧嘴一笑，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，又少了一个令人担心的噬骨氏族兽人。在格罗马士的周围，战歌氏族的战士们冲入了噬骨氏族的阵营中。通常状况下，疯狂的噬骨氏族兽人会让对手心生恐惧而退缩，但是格罗马士让他的战士们做好了准备。 噬骨氏族的人就像野兽一样，他们野蛮而强壮，感觉不到恐惧和疼痛，但他们没什么判断力，不会相互协作，甚至不会思考，他们只是凭借本能在攻击，而你们才是最好的战士，集中注意力，观察你们的侧翼，和你的兄弟们一起战斗，我们会像风掠过草丛一样横扫他们，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是废物。 当时格罗马士的手下都为他的这番言辞欢呼雀跃，目前看来他们都还记得他的话，但是格罗马士不知道，在他们被自己那嗜血的天性控制，变得和那些噬骨氏族的人一样丧失理智放弃战术之前，还能坚持多久。此时他心跳加速，浑身发烫，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。当血吼将一个冲上来的噬骨氏族兽人从肩膀到臀部一劈两半时，格罗马士觉得自己几乎要沦陷于快感与狂暴的漩涡之中，这使他的头脑变得迟钝，感官受到冲击，几乎丧失了判断力。他甚至想屈从于快感，沉醉于这战斗的歌声，迷失在死亡、毁灭与胜利带来的激情之中。但他不能这样做，他是格罗马士地狱咆哮战歌氏族的首领，他的肩上还有责任，需要一颗清醒的头脑。一阵骚乱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一个健壮的兽人举起格罗马士的一个族人，将之甩到了一群战歌兽人中间，随后抓起一个倒在地上的家伙，拧下了他的一条手臂，把这条鲜血淋漓的臂膀当作棍棒挥舞。这正是格罗马士要找的人，他迅速逼近那里，把所有挡路的噬骨战士都砍翻在地，就连自己的战士都推到一边。最后他来到了那个疯狂的兽人面前，他们之间只有一个身体的距离。 胡尔肯列卢， 格罗马什，看，我这有个你的兽人，不过只剩着一条胳膊了。 叫你的人滚开，胡尔肯，叫他们滚开， 不然我们就把他们都杀光。 哼，你以为我们怕死吗？ 哼，我知道你不怕，但是为什么你要在这里浪费生命，和自己的同类自相残杀，而不是去艾泽拉斯屠杀人类？ 艾泽拉斯传送门倒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莫非因为你无法前往艾泽拉斯，所以气傻了？ 你不也没能去吗？但是现在我们有机会了，奈奥祖说他可以再次打开传送门，部落将回到那个世界，并最终征服他。 奈奥祖，那个干瘪的老萨满，他把我们弄得一团糟，然后跑掉躲了起来，现在他又想让我们听从他的指挥，从头再来啊？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？ 杀死绝大部分人类的机会，赢得赞美和荣誉的机会，以及获得新的土地的机会，富饶肥沃的土地。 格罗马什向周围做了个手势，眼前的纳格兰不像德拉诺的大部分区域，这里仍然植被葱郁，物产丰饶，也许是因为作为战斗狂的噬骨氏族之前没有被术士过多的打扰，但是格罗马什相信即便如此，噬骨氏族依旧渴望征服新的敌人，就像其他兽人一样。格罗马什今天已经失去了一批优秀的战士，如果能在不造成更大损失的情况下说服胡尔坎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，他会非常高兴，毕竟他并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族人再有伤亡。就在格罗马什眯起眼睛的一瞬间，眼前的噬骨氏族首领似乎从嗜血的狂暴中清醒过来，恢复了理智。 你要我们做什么？ 两件事。首先，你和你的氏族向奈奥族保证听从他的命令，与其他氏族并肩作战，而不是互相残杀。 哼，如果有其他目标可以让我们去战斗，我们会放过你们的。 会有足够多的敌人让你忙不过来的。还有一件东西，奈奥族想要它。 格罗马什用手指了指胡尔坎的脖子下方，胡尔坎低头看了看，迷惑不解，但当他意识到格罗马什指的是他脖子上挂着的头骨时，他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。那是一块兽人的头骨，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已经使他褪了色，骨头上可以看到深深的沟痕。 不行，我不会给他这个的，他可不是普通的头骨，他是古尔丹之炉。 你那么肯定？我听说他是死在艾泽拉斯的。 是的，据说他在一个被他从海中升起的岛上被恶魔撕碎了，死于自负和对力量的追求。哼，但至少有一个与他同行的术士幸存了下来，逃出了他们在岛上发现的那座神庙。那个术士在逃跑的路上发现了古尔丹被撕碎的尸体，术士认为死者的残留部分依旧具备能量，尤其是脑袋，所以他把他带出来了。可怜的古尔丹最后还是回到了德拉诺啊。 你是怎么弄到他的？ 一个战士杀死了那个术士，并把头骨据为己有。也许这中间还有其他人参与，但那不重要。当看到并认出他时，我就知道他一定属于我。现在，他就是我的。哼，我不会放弃他的，不会为了奈奥祖，更不会为了其他任何人。 我明白了。 格罗马什突然发起了攻击，动作迅猛无比。在他向前跳跃的时候，血喉仿佛撕裂了空气。但胡尔坎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，而且这一次他的头脑非常清晰。他向旁边一个侧身，让斧头从他的肩头掠过，然后转身用他那粗壮的拳头在格罗马什的脸上来了一记重击。格罗马什感到一阵剧痛，但他没有理会。胡尔坎随手抓起一把他刚刚杀死的兽人掉落的武器挥向格罗马什，格罗马什迅速跳开，险些被击中胸口，随后手握血后再次发起猛攻，砍中了胡尔坎的右臂，撕裂了他的肌肉。格罗马什隐约察觉到兽人们聚集在周围，等待着他们分出胜负。这场战斗的结果可能不仅仅事关他自己的生命，但他无暇分心考虑这些问题，只能专注于战斗。事实证明，胡尔坎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，他壮硕的体格和迅捷的动作几乎都与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不相上下。开始思考的胡尔坎可不是一个傻瓜，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战士，一个能读懂敌人并预测对方行动的家伙。战局很快就印证了这一点，当他避开血吼的横扫之后，双拳顺势从下方直击格罗马什胸口，使得格罗马什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好几步。但是胡尔坎正在逐渐丧失理智，他的眼睛上翻，唇边泛起白沫，呼吸声越来越粗重，攻击也变得越来越有力，但也明显的缺乏控制。他的手臂紧绷着，充满了力量，格罗马什还是轻松地闪躲或者格挡了胡尔坎疯狂的进攻。格罗马什呲牙咧嘴地狞笑起来，杀戮的欲望再次从他心底升起，激荡着试图控制他的理智。但格罗马什不会让他得逞，他才是主宰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他屈身躲过胡尔坎的又一次横扫攻击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猛地将自己的头撞到胡尔坎的脸上。格罗马什张大嘴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。胡尔坎低吼一声，伸出巨大的手掌捂住被震到流血的耳朵，痛苦地跪倒在地，鲜血从他的鼻子和眼睛里喷涌而出，从他张开的嘴里滴落下来。格罗马什挥舞血吼，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平滑的弧线，砍掉了胡尔坎的脑袋。他那传奇般的战吼随即被胜利者的狂笑声取代了。胡尔坎的身体还在移动，手臂也在继续挥舞着，然后突然停止了动作，好像在用其他感官聆听着，接着直直向前扑倒在了地上，躺在那里轻微地抽搐着。格罗马什盯着胡尔坎的尸体，咧嘴笑了起来，然后抬起一只脚踢翻了尸体。幸运的是，他要找的东西并没有损坏。他久久地望着那个骷髅，想起了古尔丹，想起了奈奥祖，想起了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。随后他从腰间扯出一个厚布袋，把它扔在古尔丹的头骨上，小心翼翼地把这件可怕的东西拖了起来。塔龙血魔曾经警告过格罗马什不要直接触碰这个头骨，虽然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从死亡中复活过来以尸体做躯壳的死亡骑士，但他确实听从了这个警告。活着的古尔丹已经够危险了，不难想象这个术士的遗体仍然充满了邪恶的能量。格罗马什一手抓着血吼，另一只手拎着袋子，站直了身体，看向聚集的兽人。 现在尸骨氏族谁说了算？ 我是塔加尔断背者，现在我是尸骨氏族的首领。 我把头骨拿走了，现在我问你，你是愿意加入我们，还是打算走胡尔坎的老路？ 在我回答之前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让我们追随奈奥祖，你为什么选择这样做？你曾说过， 我们所有的麻烦都是他造成的。 他的确给我们制造了所有的麻烦，他把控制权交给了古尔丹这个叛徒，让他为所欲为，没有加以任何限制。但在那之前，奈奥祖是英明的，他给氏族们指了一条明路，促成了部落的建立，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。我现在追随他，是因为他发誓要重新打开黑暗之门。我之前本该去那儿，去艾泽拉斯屠杀人类，但是古尔丹阻止了我。现在我有机会了，奈奥族告诉我，古尔丹之炉是传送门开启仪式的必需品。有趣的是，古尔丹以前阻止了我，现在却成了我得到这个机会的钥匙。小子，这就是我要追随奈奥族的原因。现在选择权在你，加入部落或者死在我的手里。我们会把你们全部杀光，包括还没断奶的婴儿。立刻决定！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的血猴渴望战斗，这一次，他将尝到人类的血肉，还是噬骨噬族的？